夜里沉默里哭过又再泪水，重拾这一个家，今晚夜已渐亮，你好吗？会不会再曾够铺满的地上，怀念着和你相爱的每天，从前那火花为你复燃，祈求你复归家，期望这里满生气再度和暖。这夜等你可知，夜里沉默里哭过又再泪碎，重拾这一个家，今晚夜已渐亮，你好吗？徘徊在曾够铺满的地上，怀念着曾抱拥驱开午夜冰冻，从前那火花为你复燃，祈求你复归家，流浪了万里可知这里是家。回来亲我慢了，回来亲 这里回来亲我。